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a new lesson, Lesson 180. Now that you can see the title of the year, that is Credit Cards.信用卡 credit 这边指的就是欠账的，但是指的就是同时 表示你到时候会还的，所以我们就翻成信用卡。其实说老实话，应该翻成欠账卡，先欠账买的东西以后再付钱，但一般我们就觉得翻成所谓的信用卡，听起来蛮好听的。但 credit 还有一个重要的用法，是指的是功劳。好，就是 we should give credit to Peter for our success. 我们应当给彼得功劳，也就等于这样说 ,we should give credit to Peter for our success. 因为我们的成功，我们这一点呢要把功劳给彼得，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give credit to somebody, 是这样的用法。好，现在我们就一块把这个文章从头到尾念一遍。When you pay for something with your credit card, the salesman will take your card and fill out a form using a computer or a machine. He will ask you to sign the form and then give you a copy. The credit card company sends you a bill once a month, showing the purchases you made.And any balance left to pay from the month before. Usually, you have 30 days to pay before they charge you interest for new purchases. With a credit card, you find it easy and convenient to buy things. For many people, however, a credit card can be a dangerous thing. This is because they spend more money than they could repay in 30 days' time. If so, they may end up in debt. For safety's sake, some have decided not to use credit cards anymore. This lesson is about the convenience of using credit cards. If you have a credit card, you can buy things without having to pay money first. But if you buy more things than you can afford,Of course, you are supposed to pay interest. In this case, gradually, you will be in debt before you know it. This can be very dangerous. That's why a lot of people don't like to use credit cards. 我现在已经用英文呢，把这篇文章呢，就是 paraphrase 这个方法呢，我一再强调是很好的。可是刚开始做这个呢，功力是一般来讲是需要一点时间的，不是需要一点，需要长时间的。就是你念完这篇文章，一直念，一直念，念熟之后丢掉，然后用英文呢来讲述里面的内容。好，这个方法是训练很重要的 monologue。这个是唯一的一个途径。Monologue 就是独人，一个人独白，就是一个人自己可以讲英文，不需要呢找外国人呢、找人呢这样自己讲。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人整个人就坐在播音室里头， I'm now staying in this small studio. I'm going to do a programAnd this program has to do with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this small studio, we have a monitor. We have a kind of sound system, of course. Definitely, we need microphones. So we have two microphones over here. They are of high quality. So you can tell this is what my life is. Every day, I would go into the small studio to do some programs. This has already become my routine.你看，这就是所谓的独白，你一定可以做到，因为我曾经英文是很烂的人，我都可以做得到。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文章里面的内容。When you pay for something with your credit card， 当你呢付钱的时候，买东西叫 pay for something， 这个 pay 后就省了 money。When you pay money for something， 那个 money 省你掉了，哎。You have to pay for the radio. 这个收音机你必须要付钱买 before you take it away. 你在带走它之前你要先付钱呢 You should pay for the radio. 就是 pay money for the radio. 那么这个用法一定要特别记住的。当你付钱买东西用什么来付钱呢 With your credit card, 用信用卡来付钱的时候 The salesman,也就是店员销售员这其实也可以用个 the clerk C-L-E-R-K 也是指的你们的店员 will take your card 他会呢怎么样呢拿起你的卡也就是信用卡 and fill out a form、哦、记住连音读法 fill out fill out fill in 也可以 fill in a form fill out a form就是填妥一张表格用什么东西呢 by using 那个 by 省得掉了 by using a computer 借由使用个电脑或者一种机器来这样填表格那不是用手写的这样来填表格所以这个 by 通常可以省得掉比如说 he makes a living teaching English makes a living 大家可以写起来 M-A-K-E 加 S He makes a living by teaching English 那个 by 可以省得掉他是靠教英语为生 I'm talking about myself I teach English as a living 我教英语谋生 as a living 你看也可以这样说或者是 I make a living by teaching English 那个 by 可以省得掉好这边是 by 省得掉了 He will ask you to sign the form 那么这个店员呢他也会要求你呢在这个表格上面签个名字 And then give you a copy 然后给你这么一个所谓的影印本 A copy 一个副本 The credit card company sends you a bill once a month 他说信用卡公司呢他就会是寄给你一个账单 A bill 也就是账单怎么个寄法呢 Once a month 一个月寄一次同时这个账单怎么样 Which shows Which 代替前面的 a bill 那这个关系代词引导的定语从句 Which 去掉然后动词 shows 就变成了现在分词 Showing the purchases它上面会显示出这些你所购买的东西什么购买的东西呢 which you made 这也是一个定语从句 which 作为 made 宾语它省得掉你所做的购买的东西购买了哪些东西一一的把它写出来 and balance 同时也会把余款啊，也把它这个展现出来什么余款呢 ?which is left, 是剩下来的余款 ,which is left, 这个也是一个定语从句 ,which 去掉 is 变成现在分词 being,b-e-i-n-g, 省得掉。这个余款本来这个 balance 代表平衡可是在这个地方在金融业的这个用语啊就叫做余款。剩下来的余款也会显示出来。To pay,from the month before 从上个月 from the month before, 就从一个月前，那么就是慢慢慢慢扣下来所剩下的余款啊，你还可以呢，可以付钱的，可以继续可以付的这样子。好， usually you have 30 days to pay before they charge you interest for new purchases. 通常呢，你有30天的时间来付钱，然后 before 在什么什么之前，你这个时候懂得翻译的人就会翻成然后他们就会 they charge you interest， 他们就会向你索取 charge 代表索取， interest 就是费用，这边指的是利息，就索取利息 for new purchases， 你为新买的东西他们就要向你索取利息，也就是你30天之内你没有付钱之后，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要算你利息了啊！你所以呢，你越来越这个钱越来越不够，余款变成了这个付款，到剩下来就变成赤字。这个时候呢，这下很可怕了，利息算不完，而且你钱还是得要照付的，所以还加利息下去，利上加利，很可怕。好，当然他下面说了 ，with a credit card。有了信用卡 You find it easy， 这个 it 是虚代词啊，就是是虚宾语，是一个代词，是代替后头句尾的怎么样呢， to buy things， 这个不定式短语的，就是 it 用它来代替这个不定式短语，你就会发觉下面的事情是很容易而且方便的。 easy and convenient， 在这两个词在这儿呢，我们叫做呢宾语补助语，修饰前面的 it， 你就会发现那是后头有个是省得掉了，是怎么样呢， you, 就等于 you find it to be easy， 那 to be 可以不要写出来，你就发现那是非常容易方便而且也方便的 convenient。那是什么事情呢？也代替后头不定时段语，就是买东西。好，你就发现有了信用卡之后啊，你就会发现买东西是非常的容易，而且也是很方便的。同样的，你也可以这样造句哦 ：I find it interesting to learn English。我发觉学英语，那么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你不见得学英语啊，啊，你也可以这样学所谓的西班牙语啊、德语，这都是非常有兴趣啊，都是很有意思一件事情。比如说 ，gero 啊，你就像 gero， 甚至你弹个音 gero， 这样听，嗯，然后接着是什么说呢？干达，甚至他讲舌头嘴巴会讲干达这样念，乌拿，他接着就讲乌拿康雄，然后完了之后接着又讲一个字 ，Espanol，Espanol，Espanol。那就是西班牙文，所以你学外语的时候啊，说我想要唱一条歌啊，那么唱西班牙语歌，像这个时候呢都是很有趣的，要不然你会讲德文 Achtung， 其实都是跟英文有关，这样 Attention， 德文就是 Achtung， 那当然我会念的不是说挺标准的，因为毕竟那么各种外语呢，那么多学一点都是有好处，但都要靠勤练才有办法的。像 Paris， 如果你要用法文来念，它不是叫做巴黎，也不是 Paris， 像英文的念法叫 Paris， 这样念法、哦、很有意思。所以很多包括意大利语还有包括这西班牙语、哦、弹舌音特别多啊 ,Berbette 啊，所以这很有意思，但你多学一些总有一些好处的，但英语学好学其他语言方便 piece of cake， 非常的简单。好了，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好， For many people, however, a credit card can be a dangerous thing. 不过对许多人来讲，信用卡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This is because they spend more money than they could repay in 30 days' time. 因为他们往往有的信用卡会刷爆啊，所以他们就会干什么呢？花更多的钱 than they could repay， 要比他们能够偿还的钱。Repay 就等于 pay back， 他们能够偿还的钱，好，也许只能个80块钱，可是他们刷掉了160块钱。In 30 days time， 就在30天的时间之内，他们花的钱，那么要超过他们可以在30天之内能够偿还的这种钱，这个数量。If so，果真如此的话 ，if so， they may end up in debt。他们可能到头来 end up 这个用法就很重要。到头来，中文这么讲用，你不用 end up， 你也可以 wind up， W-I-N-D， 啊 ，wind 后头加 up， you'll wind up in jail。到头来你会呢，这个锒铛入狱啊，被关起来。被囚禁起来 You'll end up in debt if you do something bad. 要是你做坏事的话，我们常常就可以这样说。End up 后头也可以放分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介词短语，它也可以放分词。He ended up losing everything. 你千万不能说 he ended up, and 加了 ed, 加念字 added. He ended up,Losing everything. 不能说 he ended up to lose everything. L-O-S-E,、啊、把 E 去掉加 I-N-G. 所以非常管用的这么一个短语。果真如此，他们到头来可能会债台高筑、啊、高筑。For safety's sake, 为了安全起见，这是一个固定的短语。Safety 加一撇再加 S。变成所有格的形态，也就等于 for the sake of safety、啊、为了安全起见，但一般我们都用 for safety's sake， 这样就好、啊、for the sake of your health， 为了你的健康起见， sake 就是原因缘故、啊、为了你的健康缘故就不要抽烟， don't smokeFor the sake of your health, 就可以这样讲。为了安全起见， some have decided, 有些人已经决定 not to use credit cards anymore, 就决定不再使用信用卡了。not 点点点 anymore, 就不再怎么样。He does not smoke anymore. He does not live here anymore. He's not a good student anymore.他不再是一个好学生了。He cannot sing anymore. 他没办法再唱歌了。等等。所以这经常这样使用。那么我们刚才还有一个用法 ,purchase, 这个字。purchase 就是购买的意思。它可以当动词。I'm going to purchase a car. 我准备要买车。但你也可以把它变名词。I'm going to make a purchase of a car. Make a purchase of a car. 其实说穿了就等于 I'm going to buy a car. Buy 是最简单的用法。了解之后，我们现在从头到尾再把这篇文章念一下，也请大家慢速的跟读。When you pay for something with your credit card,The salesman will take your card and fill out a form using a computer or a machine. He will ask you to sign the form and then give you a copy. The credit card company sends you a bill once a month showing the purchases you made and any balance left to pay from the month before.Usually, you have 30 days to pay before they charge you interest for new purchases. With a credit card, you find it easy and convenient to buy things. For many people, however, a credit card can be a dangerous thing. This is because they spend more money than they could repay in 30 days' time. If so, they may end up in debt. For safety's sake, some have decided not to use credit cards anymore.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Now we have some time left for, you know, a study of some grammar points over here. 好，我们现在直接看下面这个语法的重点。第一 ，find， 发现 ；think， 认为 ；deem， 认为 ；consider， 认为 ；and believe， 以及相信。如果是做不完全及物动词，他们分别翻成是发现点点点是怎么样，认为点点点是怎么样，认为点点点是怎么样。那个 deem 跟 think consider 意思都是相同。还有 believe 相信点点点是怎么样，我喜欢念成 believe， 你看我很少念成 believe 这样念。第二，这个时候这些动词均采下列结构，有 find 加宾语，后头放形容词啦，或者是名词啦，做宾语补助语。发现点点点是 think, deem, consider 加宾语，后头一样加形容词以及名词，认为点点点是 believe 加宾语加形容词加名词等等，相信点点点是。来，我们看下面的例子。I find John hard to get along with. John 就是一个名词，所以直接可以做 find 的宾语。Hard 就是形容词做宾语补足语。我发觉约翰这个人真的很困难。干嘛呢 ？To get along with， 跟他相处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能再加个 to get along with him， 因为这个不定式短语，他如果后头需要宾语的话，他的宾语就已经在前面出现了。I find John hard to get along with， 不要再来个 with him， 要不然你就变成多了一个宾语。同样的 ，I find the job hard to do， to do the job， 那个是 the job hard to do， do 后头不能再加个 it。好，我们再来看下面 ，I deem such an action necessary。我认为这样的一种行为有其必要。I think such an action necessary. I consider such an action necessary. 都是这样用法。第三，不过上列这些不完全及物动词不能直接以不定式短语哦，也就是 to 加原形动词做宾语。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I deem to study English important.我认为学英文很有趣，这是错的。I think to study English important. I consider to study English important. 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用 it 来代替做虚宾语，把不定式短语放在句尾，就行了正确的说法。I deem it important to study English. 好，同样的呢，你也可以这样说 I think it important to study English. I consider it important to study English. 常常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老外呢，在正式的场合里头会讲英文呢，他就会这样说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I deem it an honor for me to give this speech. 他直接用 deem 开头，我认为能够做这次的演讲是一个荣幸。I deem it an honor, H-O-N-O-R. 好，这个时候 I deem it an honor. I deem it an honor, 或者是 my pleasure. I deem it a great honor, 等等 to